好，今天是6月15号的星期二得到。今天有我 Johnny， 今天呢 Tony 吧，他有些病，所以呢他就喉咙沙，咁佢就都可能讲唔到太多，咁可能我今日同阿刁伯咧，咁阿刁伯都喺度，咁 大家好， 系啦，咁我哋就尽量讲多啲啊， 咁啊刁伯要讲多啲啦，因为我咧就其实喉咙发炎嘅，咁而家咧吞口水都痛， 嗯， 啊咁所以咧就拜托两位讲多啲， 系，咁啊我哋尽量啦，咁其实平时我哋都好多嘢讲嘅，咁啊但系呢个节目就系、是、因为主力始终都系 Tony 啊嘛。佢系嗱就坐大啲咯，我成日话，如果坐大啲，佢肯定系大啲噶呢度。我顶多咧唔系倾，唔系顶多都系倾嘅啫。我觉得烟都唔到啦，其实咁啊，刁拔刁拔嚟啊，可能嗰啲积累倾咁上下啦， 或者红心十啦， 红心十真系， 又成日戒穿声嘅， 戒穿衫， 佢写得唔出声嘅，红心十都唔系嘅。 我呢啲就插科打韵噶嘛， 就系啊，叫你唔好咁插科打韵， 即系压近系嘛，压近讲两句。喂，你唔可以压近嘅，你都我哋都要 upgrade 嘛，大佬啊！ 系嘛？系真系咳啦，真系病到好犀利。 因为喉咙痛啊，吞口水都痛啊。咁我过两日要飞啦。咁啊，我首先一个暂时预告先吓，下个礼拜二咧又应该录唔到音噶啦。 应该我哋暂定系会休息一集， 休息一集。 如果睇情况，我哋睇下会唔会有机会可能做，但系应该大家你当咗会休息先。 系啦，大家听住望向编辑部啦吓。因为咧佢哋咧听日会录音噶啦，咁到时礼拜一啊，礼拜一定出嚟啦。 咁而家呢個台同呢個節目嘅，即係如果你呢個咁主力嘅主持人病咧，咁當然呢個節目就係會係嚇、啊、相當失色啊， 爭少少啦，可能嚇。 嗱咁啊，今日我哋嗱講時事評論之前啊，咁啊都係叫大家啦 ，like 咗我哋嗰、那個、那個 video， 同埋睇下撳啲廣告，咁啊盡量支持下我哋啊。 嗱，因為咧我哋嗰個訂閱人數啊，已經係突破32,100。系啦，咁啊已经抛离咗恒生指数成千八点啊，千八九噶啦已经吓，咁啊越抛越远啊，大佬。 系啊，嗱， 下个礼拜咧恒指咧就跌咗两三嚿， 抛甩咗。 哇，咁我哋咧就又我哋又冲几嚿，咁样咧就变咗就领先恒指成2,000+点。 系 啊，咁啊不过唔怕嘅，下个礼拜如果真系有机会点一点30,000咧，大家都可以技术性咁样买入嘅吓，因为而家睇个市都系似系大型上落市，等7月噶啦， 吓。 咁啊，讲一讲啲时事先啦 吓。咁啊，刁伯，我哋今日讲咩啊？ 我哋都系要讲下啲啊啱啱发生嘅新闻啦，就最紧要就系一啲啊有花生嘅嘢。 系。 啊，起码我哋听下呢个花生咧，就系、是、啊，究竟而家呢个啊建制派里边系咪喺度鬼打鬼，已经开始玩紧呢个执位嘅游戏咧？咁我哋嗱倾倾啦。 呢两日最大单嘅政治上嘅新啊。立法會另計一間先講啦，如果有時間，咁就係羅范招芬啊呢一位嚇、啊、人士不獲續任呢個創科局啊嘛， 係啦 嘅主席， 係咩？呢個係科學園 主席， 科學園主席揾咗嗰個叫做咩李嘉誠嘅外甥啊， 係 嗰、那個唔知佢叫咩名，係啊肥佬嚟嘅嚇，我見到佢幅相係個肥佬。 嗱，大家都記得啦，即係羅范招芬呢位人士咧。即系咧，就係、是、長期咧，都係喺好多新聞都會見到佢，因為咧，佢係我哋呢個特首梁振英啊，前梁特首隻馬， 一紅人， 係啦，隻頭馬。 如果要叫羅范招芬咧，如果我幫佢想個綽號咧，我諗到啦，叫做教育界川島芳子。 嗯、啊，又翻川島芳子？ 川島芳子， 佢係一個咧，叫做咧，可以話一個惡棍， 係 係嘛？一個咧殺人唔眨眼嘅女賊。 嗯 嚇，女賊添埋， 係啦，戰犯， 即係唔係即係你係以呢、這個上海灘賭聖嗰個川島芳子， 係啦， 你做基礎啊嘛， 係啦，嗰、那個 因為真嗰個好似唔係咁嘅， 嗰、那個一個冚家產嚟， 係 嚇，咁啊要咧打完一鑊，打完心口打背脊嗰只， 係 嚇 咁大鑊， 係啦，就唔係我要殺死丁力嘅撲街咁樣， 係 咁唔係嗰只， 唔 係咧呢個羅范招芬咧，講真係好撚黑人憎，佢個樣啊！ 青雞面 啦，呢啲正宗青雞面。 點解就青雞面嘅？ 你有冇睇嗰套？你有冇睇之前嗰套講咩黃飛鴻嗰套咩？嗰、那個叫林家華俾人話青雞面，嗰、那個就冚家產嚟嘅，係嘛？反骨 嗱，唔係呢個即係嗱，隔佢個樣之前啦，咁我客觀啲啦，講下啲正職先啦。嗱、嗯，佢咧做咗好耐，即係教統局啊。係 啊。 就拍住阿李國章咧，就做咗好多惡行。 係 正職必然輝煌啦！呢個人 即係同李國章狼狽為奸啦，害死咗唔少呢個教書先生啦，好多好多先生自殺。就是因為呢個冚家產落翻， 佢哋出嚟講啲嘢都好涼薄嘅，即係啲先生啊。 如果係啊，佢話咧，當時得九個先生自殺啊嘛。佢話如果真係因為我嘅問題，就唔止死九個咁少啦，都 講九件啊嘛。 你老母啊！ 呢個人咧，阿羅范咧，即係 suppose 咧係即係香港對於香港老一輩嚟講咧，嗰、那個價值觀咧，呢啲係屬於一啲叫所謂嘅香港精英嚟。 哦，精英階層嚟㗎，做得 AO 就係、 是。即係嗱，港大畢業好似係。 港大。 咁啊，名校啦，中學讀嚇、啊，好似讀咩聖 Mary 咁上下。 唔記得。 咁啊，即係呢啲人 應該就名校㗎啦。 其實大家即係會 expect， 喂，其實你嗱做官 有少少良知嘅應該係。 做官比較唔掂，香港啊梗㗎啦，即係我哋都講咗好多集啦，大家都知啦。咁但係。你呢啲所謂傳統精英，有時講啲嘢點解咁 nonsense 咧？佢講嘢係 nonsense 嘅，佢用一啲即係嗱，佢好似用我哋呢啲網台節目嗰啲粗鄙嘅角度講嘅，佢諗嘢嘅。係 啊 如果我錯，咁就應該唔止九個教師自殺，應該多啲。係咪一啲官講嘅嘢嚟嘅咧？ 九 仲要係精英講喎。 唔係九官講係講呢啲嘢嘅。嗱，因為羅范招芬咧，佢嘅阿哥叫范鴻齡咧。就中信泰富嘅其中一個董事啦，咁啊當時咧中信泰富蝦嘢咧，咁阿哥出嚟嘅，咁啊呢兩兄妹都唔係好人嚟嘅，咁啊范鴻齡咧嗰檔嘢咧就害到啲股民撲街啦，雞毛鴨血啦，係嘛，咁啊 即係當年呢個買呢、這個啊 買呢個 accumulator 澳洲 accumulator 澳元咧，咁啊輸咗九啊幾億，咁啊股價大跌，咁啊。嗰、那個范鴻齡都係梗係罪魁禍首啦，不過當時可能啲人話佢係可能叫做代罪羔羊嚇，代呢個太子女咩王。咁但係呢個羅范咧就唔係啦，佢絕對唔係代罪羔羊，佢真係一個兇手嚟，真係一個殺人兇手。香港教師係有好多個寫喺佢手上， 間接寫喺佢手上嘅。 我覺得係 唔係間接噶啦， 我覺得佢直接嘅，佢唔係親手殺死，但係佢係直接害死先生。佢係令到啲教師壓力大到咧。即係頂唔蒲啊！喂，自殺唔止死九個，咁多年嚟，佢係真係香港教育界嘅恥辱。 喂，香港咁多人要移民，其實就因為個教育制度出問題。 係啊， 咁你喂，咁你作為最高嗰個指導，香港，喂，你咁樣一定要負責噶啦。其實 佢同李國章啊， 都要咩噶啦？ 都應該係咧長命百歲，但係佢嘅子孫室咧都應該係掛尿袋，每日都洗腎。 嗯， 系嘛？跟住咧，由佢哋两个啊，长命百岁，帮嗰啲子孙室啊抹身啊，因为四肢瘫痪啊嘛。 我哋已经俾人话我哋好毒啦，呢个节目真系。 系嘛？ 咁啊，毒啲应该嘅，有时即系对住呢个太过无耻嘅人咧。 系啊，唔知谂得出啲咁毒嘅。 唔系啦，对于啲太过无耻嘅人咧，我哋好多即系听众、市民、普通人。好無奈， 好 無奈，唔係好無奈啊！你除咗詛咒佢，可以咩做咩啫？ 喂，我真係好想見 到。嗱，我冇票，我冇得投走你嘅。今日同阿刁拔傾講啦，喂，你香港政府個架構，你抄咗英國人一半，你班 A.O. 咧就永遠不受制約嘅，因為你永遠都唔係選出嚟嘅，就是、你哋去做決策。嚇、啊，我哋投票冇得投噶，我哋投最多投立法會嘅啫，立法會仲要得一半俾你投嘅啫。 仲有個立法會係冇權嘅噃，而家 立法會出世， 一陣間再講。 立法會咧，你除咗一半之外，呢一半直選咧，仲有一半係建制派嘅。你得翻嗰四分一係完全冇交融嘅。加上裡面啲人亦都唔團結，亦都係為自己利益嘅啫，係嘛？所以咧，已經係香港人咧，基本上對政治完全死心，好似我哋一樣。 我哋死咗九十度啦，咁都仲有少少嘅，即係 剩翻個十喺度屌咯。 即係嗰嗱一來就 如果冇嘅話就唔屌， 一來就喺度 鳩你噶啦， 喺度斬妖除魔啦。二來就我其實間中我同啲朋友傾偈，我都話我其實係死心噶啦，但我間中都仲係有啲火嘅。亦都間中我覺得有啲嘢就算改變唔到現實，你都要講嘅，因為咧即係你要留翻個記錄喺度嚇。即係大家成日講香港即係滅亡嘅沉淪。咁如果真係沉咗嘅時候，咁我哋呢個節目咁做個 archive 留喺度啦，係咪？ 仲有一樣就係、是、呢個世界咧有轉機咧，你係唔知幾時有嘅，可能喺好多年之後。咁但係唔緊要，你如果咧而家已經自行收檔嘅話咧，就對唔住乜都冇噶啦。你倒不如而家咧就留翻少少， 一路留住喺度，到時有機會先要爆出嚟。嗱，而家冇機會咧就等，啊冇辦法噶啦，而家啊等一等先。 嗱、啊，繼續我哋即係又繼續數下呢個咁嘅凡，呢、這個都係凡夫人喎，羅凡羅凡夫人， 兩個凡夫人㗎， 兩個凡夫人。嗱、啊，呢、這個凡夫人仲有啲咩荒謬嘅地方？嗱、啊，讀咁多書啦，精英階層啦，嗱、啊，大家回一回帶。睇一睇翻佢即系2012年選舉之後，即系特首選舉之後，佢講啲咩咧？佢話咧，佢好得意喎。佢話啊，即系嗱講政改嗰陣時啊，佢話啊唔應該俾你咁多候選人入閘嘅，因為如果俾你咁多候選人入閘咧，咁、那個結果咧就無法預測啦。咁所以咧就會有一啲好熱門嘅候選人咧啊，就會即係可能會忽然間選輸喎。咁所以就唔應該俾咁多人入閘喎。阿刁伯，你答啦，你觉得呢个逻辑有乜问题啊？ 呢、這个逻辑如果有问，如果系咁样讲法嘅话，咁佢知唔知道究竟每年美国总统有几多人选嘅咧？你唔好以为得两条友嘅，你唔好搞错、嗯。其实好多人选过，不过嗰啲就冇机会曝光咁解啫噃。咁、嗯、你如果话你话多人选就会唔得啊？我又讲一单，我又讲一单嘢俾你听。我以前咧喺英国住嘅时候，你唔好讲乜嘢，选一个补选一个。国会议员啫，一个区啫，你知有几多条友参选呢？14个。 嗯嗯。 咁咧有啲，我如果你咁讲咧，话多人嘅，又话唔得嘅话咧，咁我又讲下俾你听，有啲咩人嚟参选？ 嗯。 有一个咧就声称自己个党叫 Chicken Party。 嗯。 即系鸡党，然之后咧就自己着咗人，好似人哋嗰个啊。芝麻街翠兒嗰件咁嘅衫出嚟， 黃色 出嚟，係啦，咁就真係扮嘅，佢就唔係完全一樣嘅，咁總之係一隻雀咁啦。另外一個咧，佢話又整咗個黨出嚟，叫 Seth Graham Taylor Party。 嗯， 邊個係 Graham Taylor 咧？就係當年呢個英格蘭足球隊嘅領隊，佢話呢條友太唔掂啦，要佢嘅政綱咧就炒咗呢條友。 哦， 跟住諗。 都幾好嘢喎！ 係啊， 咁樣政綱都有。 唔係啊，即係好似嗰陣蕭思光咧，咪、 啊、 跳飯碗舞啊。 係啦、 啊，啊跟住咧有一個咧就話咧，上帝叫佢出嚟選，一定贏夠 硬啊！好多啊，包括林鄭啊，你講 嘅都奇怪。最早香港立法會最騎一個早期騎呢嘅1991年選舉有一個叫梁家正，就喺呢個新界東選議員。問佢咩政綱咧，就佢嘅政綱叫做選佢有著數，就係、是、咁多嘅啫。因為所有嘅 banner 咧，全部都係寫選我有著數。然之後上到選舉論壇問你究竟咩叫選你有著數啊？佢嘅答案就得一句嘅啫， 就係、是、選咗我就有著數 啦。唔 係， 佢答案就話嗱著數咧就即係 Jack 數啦。咁 Jack 數係咩咧？就著數啦。佢就係咁答嘅啫。 好嘢啊！ 係。咁你諗下嗱，帶遠咗咧。喂，咁話多人就會啊選就會估唔到啲咩熱門候選人就會輸。啊！呢個論調咧，我諗如果係真係掂嘅話咧，我建議佢應該咧，即係去呢個史丹福啊，呢個 哈佛啊，你作為一個 政治學博士研究下， 唔使啊！喂，小學生都識答你啦，真係小學生都答你啊！羅范招芬，喂，選舉原來唔係就係俾人哋去選噶，原來個結果要首先預測咗。先至去做選舉噶？ 唔係喎，咁啊， 你估你係天文台而家？ 哦，咁佢係 台風路徑圖啊，而家。 咁佢咧就似乎係好，即係好啊，聽呢個彭定康講嘢啦。彭定康咧嗰陣時香港政改嘅時候，即係當然唔係，即係彭定康提出佢嗰個方案嘅時候咧，就走翻喺英國國會個聽證會，問佢個問題，關於呢樣嘢。咁佢彭定康嘅答案咧就係話，中國人咧。就不是抗拒選舉，而是呢要在選舉之前知道個結果。 不是，這個是中國嘛，羅范招芬，政治不正確，是不是？喂，你現在你這樣說，你即是剝緊領導人棚牙喎。香港一國兩制，你連講國內那套你都講得不準確。喂，國內冇人咁樣講噶，國內人哋選舉，人哋人大選出嚟嗰啲係有人民授權噶。你講清楚啲啊，羅范招芬。你講呢樣嘢錯噶，政治不正確，要預測結果， 又抹黑國家喺度， 又抹黑國家，呢咩人嚟噶？ 我咁講，呢啲人咧就 唔係，所以林鄭炒佢係抵嘅，其實 嗱呢啲咧就叫成事不足，敗事有餘。 唔係林鄭咧嗱，炒佢嘅原因咧，其實主要咧係因為水平太低。 佢真係佢真係咧， 渣 佢真係刁你真係講得太遠，你講十分鐘都講唔到。佢就因為水平太低， 因為林鄭咧係好睇唔起呢啲咁嘅二打六嘅。佢話即係老實講啊，你以前喺英國人底下做事，大家都只其實做 A.O. 咧，只要唔犯錯就會繼續升官噶啦。你一年唔犯錯，下一年一定升你少少，加啲升啲。是犯錯呢好像那個叫做 喂，有咩機會報效祖國噶嘛？冇噶喎， 即係話，但係咧，郵政局局長呢啲位咧係最低級噶啦。佢嗰個年紀啊，已經係等於咧冇前途噶啦，因為已經就嚟接近退休。 即係升到盡咯， 升到盡，即係話佢一定係犯咗好多嘅錯誤，先至冇官升啦。即係點講嘅 ？A.O. 咧就係一個好簡單，只要你唔犯錯，你就會不斷升職。 又未必喎，嗱，官場咧就好過癮。 咁當然要識擦鞋啦。 有一個例子咧係好出名嘅喎，叫做如泥清平喎。 係。 佢點解升喺度搏命喺度升咧？ 係 呢個官場啊，講翻出嚟就係話咧，呢個如泥清平咧就係一個非常麻煩嘅人嚟嘅。係咁，所有老細咧就想佢走，但如果你寫衰佢咧， 佢搞鳩你嘅。 唔係你寫衰佢咧，喺政府嘅架構裏邊咧，佢就唔會走得噶嘛，佢就一定跟住你噶嘛。咁啊大鑊啦！所以唯一辦法咧，寫好寫好佢，就等佢升去第二個部門，咁就可以調走佢啦。 喂，呢啲高手嚟嘅喎，你唔好 睇。係啊， 係啊，高手嚟㗎嗱，唔係我而家 好出名嘅官場。 我而家講正常啊，所以咧，所以每一個 A.O. 都可以升上嚟，但係咧林鄭咧就會開始咧而家去無全清，揀一啲垃圾。喂，你啲咁嘅垃圾。就是梁振英時代佢冒起嘛， 係啊， 喂，佢就因為拆咗梁振英係，尤其是佢主持咗個小桃園飯局啊， 啊 係 啦，嗱， 呢個咧就係、是、呢、這個就係呢個羅范招婚呢個范婦人上位嘅秘訣，喂喂，呢、這個撈家政府嚟噶嘛，當然要一個衰女人出嚟做呢啲角色啦，係咪啊？類似嗰啲唔知咩大家姐咁樣出嚟啊，各位大佬嗱，而家我老細要選老頂啊，要做坐管啊，你哋係咪撐我哋？咁啊係撐就得啦。嗱，我敬大家一杯咁樣啦。不過呢個女人咪代呢個老細出嚟，類似啦，係啦，係黃沙莉啊，温大家姐， 大家記得温故知新啦，即係咪咧講小桃園飯局，大家都記 冇錯 啦， 由佢主持咁啊，羅范招婚當時最高級官員 劉夢紅， 劉夢紅唔係官嗱，因為所以最高級官就係叫羅范招婚。佢當時行政會議， 喂，即係大家即係驚訝嘅，你即係作為 未做， 我未做，你唔係你係官，你係官嚟啊嘛！ 我嗰陣時係官嚟， 你出席一個選舉，唔係你係政治人物啊嘛！你出席一個選舉飯局，唔好嘈先。你出席一個政治飯局裏邊有黑社會人物，唔使解釋嘅喎，朋友啊！ 唔係嗰嘢，仲要係唔知道點解喺度嘅喎。 喂，你咁你而家冇科學園主席做，你啲朋友有冇出嚟關心你啊？你會唔會搞多一次小桃園飯局啊？ 哦、應該喺小桃園擺多一次紅門宴，就咧叫做星活羅范招婚，係嘛？叫 埋 上海仔高老和啊，上海仔啊，嚇、啊，跟住 唔見咗。 唔知啦，總之佢可能請到咧，第二個請唔到佢可能請到咧，跟住咧就係嗰啲叫做咩梁福源啊，嗰啲嘅鄉親啊、新界嗰啲啊，跟住仲有咧，我哋睇一周刊成日都有啊，嗰啲咩崩嘴崩啊、雞腳黑啊，總之好古靈精怪，咩仔仔啊嗰啲咧， 就係 呢啲咧， 就係早輪同啊，就係早輪咧，阿田北辰同埋阿葉柳真係出席過， 我類似咧，總之係啦，總之全部呢啲都係叫親政府人士啦，係嘛，親政府組織。 根據呢個我哋前公安。部长桃四区的讲法，黑社会也有爱国的。 哦，系啊，呢班好爱国噶。其实我哋咧，老实讲啊，绝对唔怕提佢哋名，因为咧，我哋感到光荣。 嗯， 佢哋咧系政府认可人士嚟嘛，系、嘛？出嚟打柒啲学生示威者，喂，系得到政府嘅允许，跟住咧前面想喂喺猪笼车执门拉入去，跟住后门开到门放翻出嚟嘅。所以咧。羅范招婚就應該小桃園，嗰係流浮山，我哋都去過嘅流浮山啊。 係，唔係小桃園應該好多人都去過嘅。 係啊，好 冚 物， 好冚 物時間。 我冇入過去，當時我哋一日食飽飯先行過，原來喺度早知就唔食嗰餐飯，入到去特登食小桃園啦，係咪？咁所以咧，羅范係要喺嗰度咧擺翻場咧，叫做聲援佢。 係 嚇、 咁我哋下一節翻嚟咧，再講下呢個咧 分析嗰個 中環西環嘅大呢、這個咁嘅鬥爭。 好。